北京时间20点整， 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此时几个人的身体都随着瓦莱尔的气息震动着，摇摆着，每个人都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和感觉。小昭感觉遍布全身的气流在流动一会儿之后突然集中冲向大脑，自己的头啊就跟那要炸了一样，他不由自主地用双手紧紧地捂住头部。塞纳的症状更加特别，别人都是坐着，只有他站了起来，四肢随着瓦莱尔的黑色气息摇摆着，那气流在他的身体里不停地涌动，而且是越动越快。农校此时平伸着双手，任由那气流在身体里左冲右撞。如果留意，你会发现农校的皮肤一会儿在这儿起一个鼓包，一会儿在那儿又起一个鼓包，皮肤上面的鼓包不停地出现又不停地消除，刚开始啊只是在下半身，不一会儿就跑到了上半身，全身头手脚都出现了。奇怪的是，龙啸并不觉得可怕，他相信瓦莱尔，相信师父。于此时的境遇有点尴尬，身处在瓦莱尔的气息中，身体也像其他伙伴一样感觉到了气流在体内肆无忌惮地游走，然而接下来的情形就和其他人的表现不一样了。只见雨的身体周围出现了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小水滴，密密麻麻，也不落下，只是随着瓦莱尔的气息在雨的身体周围不停地浮动，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不停地撞击着雨的身体。原本还是干干净净的衣服，不一会儿就被这些小水滴打湿了，而且这些水滴越来越多，弄得雨很是尴尬。玄平坐在瓦莱尔的后面，他和其他伙伴一样，正在全神贯注地体会这黑色的气息撞击身体，深入肌肤。他感到很是温暖，气流像涓涓小溪流入肺腑，流到四肢，流进心窝，像是好久不见的亲人又再次相逢的感觉。玄平尽量舒展着四肢，让这温暖的气流尽可能地流遍全身的每一个角落。突然间，他感到全身每一处关节，每一寸肌肤都在隐隐的疼痛，但同时又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袭上心头。他并不排斥这种痛，相反，他从心底还希望这种痛继续下去，一直继续下去。就这样，每个人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间只听瓦莱尔低声说道： 哟，这个调皮的猴子又来了，看来我要管一管他了，否则你们的东西都会被他偷走的哟。 话还没说完呢， 瓦莱尔停止运气，对着远处打出了一掌。人们只听见呼啪哗啦一连串的声音，顿时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几人都向声音传出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只体型非常巨大的灰色猴子在玄平所住的石屋门前晃了一下，纵身跳上房顶，顺着山顶垂下藤蔓攀将上去。他的胳膊显然是受了伤，但却并不影响逃跑。龙啸一看忙起身想追，却被瓦莱尔用大手拦下。 让他走，我不会伤害他，只是他总是偷东西，现在略加惩治哦，不用去管他了。今天咱们先修炼到这里哦。我已经把自己的气型暂时留在你们身体里了哦。你们没事的时候可以进行打坐运气，让我的气型在你们的体内流动哦。这样很快你们就会找到自身的能力哦。那么现在咱们先去看看丢了什么哟。这个猴子很淘气的哦。 话说完，瓦莱尔站起了身，抖了抖身上的尘土，向迎吉他们住的地方走去。几个人也起身跟在后边，到了自己的石屋里。每个人都在翻找着自己的物品，突然玄平大声喊道： 坏了，我的腰不见了。 那只灰色的体型巨大的猴子虽然受了伤，但仍然逃得很快，不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迎吉与玄平的石屋是紧挨着的头三间，后边是龙啸、小昭和塞纳的石屋。众人走到石屋前，看见头三间，也就是迎吉与还有玄平的石屋门都是开着的，看来已经被那灰色的大猴子光顾过了。几个人分别检查了自己的物品，发现单单少了玄平的那瓶药，那瓶他从小一直吃到大的帮助长身体的药。 我其实很早就发现这个淘气鬼了哦，但当时咱们的修炼正处在关键时期呢，我还想如果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拿点吃的，我也就不管了哦。没想到他去偷拿你们的东西，这就要惩罚一下了哦。 巴莱尔慢条斯理地说着，看着大家。 似乎只有玄平丢了东西哦。 我的包里只有衣服，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我的也是，没什么可偷的。 哦。 瓦莱尔看似不经意地耸了一下鼻子，略一沉吟，走到了玄平所住石屋的门口，仔细地看了起来。忽然瓦雷尔那绿莹莹的小眼睛一下子瞪圆了，只见他蹲下庞大的身体，用那钢钩一样的大手指在地上捏起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球。瓦雷尔直起身子，认真地端向这个黑色的小圆球。 哎，这就是玄平的药。 迎吉和雨同时说着，瓦雷尔把那个小圆球放在玄平眼前。 这个你经常吃吗？ 从小就开始，从记事的时候就开始。 玄平发现丢了药，刚开始有点吃惊，可现在却有点不在乎了。 反正这药也没有什么用，丢就丢了吧。 哎，什么药啊？ 塞纳小声地问迎吉他们。 今天早上我们也是刚知道，是玄平爸爸给他长身体的药。哎，应该也不影响什么，玄平身体没病。 那就好，可这猴子偏偏拿着药做什么啊？ 玄平说这药是甜的，估计这猴子也是尝了尝觉得味道还不错吧。 雨一边说着一边掸着身上的泥土。大家这才发现几个人中只有雨最狼狈，从头到脚都是泥土，别人也仅仅是拍掉土就可以了，可雨的身上、头脸、四肢那都是泥。 看来我需要先去洗洗了。 哎，你们看。 突然塞纳瞪着眼睛指着雨的身后对大家说， 好奇怪啊， 所有人顺着塞纳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仔细看过去。这一看可不要紧，几个人都瞪大了惊异的眼睛，看得雨自己都有点发毛了。只见在雨的身后，在离雨的后背有两个拳头距离的地方，有几个闪着光亮的小东西浮在那儿。再仔细看，那竟然是小水滴。一个，两个，三个，一共有三个小水滴悬浮在那儿。几个人都觉得奇怪，龙啸上前一把抓住了。几个人凑上前一看，发现龙啸的大手掌上留下了三颗水滴的印记。 哎，真有意思啊，是水啊。 龙啸伸开自己的手掌让大家观看着。 哎，你们看，你们看，快看，又有了。 随着塞纳的惊呼，大家回头望向雨，只见在刚才悬浮水滴的地方又出现了三颗晶莹剔透的小水滴。雨被大家弄得一时摸不着头脑，转过身问道， 怎么回事？ 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那悬浮在雨身后的三颗水滴竟然随着雨的突然转身跑到了另一个方向，但仍然悬浮在雨的身后。 哇，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回事啊？ 大家拍着雨的肩头问着，有的继续玩着雨身后悬浮的水滴。大家不管怎么摆弄这些小水滴，尽管当时消失了，但随后又会出现，新的水滴仍然悬浮在雨的背后。小昭拉着雨不停地移动，一会儿向左走，一会儿向右走，一会儿让雨下蹲，一会儿让雨跳起来。总之不论雨是走是跑，那些水滴依然在那儿。好奇过后，一大堆问题在几个人的头脑中出现，几个人都看着瓦雷尔。此时的瓦雷尔正站在一边，双手抱在胸前，张开大嘴吐出了舌头，他正在微笑。看着几个人热切的目光，瓦莱尔慢慢地说道， 这是自然之力中的水的能用，看来原力种子在你的身体里给你赋予了水的能力 啊。 雨是有超能力吗？ 这能力能干嘛？估计以后咱们喝水不用发愁了。 太有意思了。 种子为什么叫原力种子哦？你们要明白哦，原力就是自然之力，因为种子来自于自然界哦，当然它所代表的一定是自然界的力量哦。原力一是指你身体原本的能力，种子可以强化它认为应该强化的能力哦，如像力量啦、速度啦等等。二是可以赋予你自然界元素的力量哦，也就是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这些元素哟。看来你的能力是水的能力哟，这可有的看了哟。 瓦莱尔，雨身后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是他自己造出来的吗？ 一个很好的问题哟。元素的力量不是制造，而是运用哦。能力者可以极大限度地操控周围环境中的这类元素哦。我们这里植被多，水分大哦。 说着，瓦莱尔也用了巨大的手指不停地触碰着那悬浮的小水滴，看着它们不停地消失出现，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 如果周围没有水该怎么办？ 小昭想的永远比别人更多一些。 这也是个好问题哦。 瓦莱尔直起了身体，看了看小昭。 如果不巧在荒漠地区没有水，空气中含水量又低，那可就麻烦了哟。 啊，那该怎么办？ 所以说嘛，真正的高手有些是不靠这些的哦。所以原力的帮助固然重要，但自身的修炼更加重要哦。 我有个问题。 半天都没怎么说话的玄平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 我想知道雨在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啊？背后的水还不把床都弄湿了。 哈，这 又是一个好问题啊。 瓦莱尔扭头看着鱼， 你可以按照我刚才教你们的方法运气哦，看看能不能操控这几滴水哦。来，现在试一试哦。 鱼于是坐了下来，另外几个小伙伴也饶有兴致地围在一旁，认真地看着鱼的一举一动。只见鱼做好后，用手胡乱抹了一把满是泥水的脸，学着刚才瓦莱尔的动作开始运气。 要注意你的心哦，要用心感受体内气流的运动，要让你的意志、你的心、你的气、你的力都能够统一在一个频率上哦，然后慢慢的调整，感受它们的存在哦，最后尝试着用你的意志去控制它们哦，慢慢来，慢慢来，不要着急哟。 瓦莱尔在旁边认真地叮嘱着，指导着，他的声音很慢很温暖，这让玄平听着总感到很舒服。雨在瓦莱尔的指导下认真地做着动作，但从表面上看什么都没有出现，什么也都没有发生。过了好一会儿仍然没有结果，这让雨自己觉得非常的着急，他恨不得很快就学会瓦莱尔教授的要领。可是内心越是急躁越是安静不下来，那股气在身体里横冲直撞，根本不受控制。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我们现在啊，越来越离不开一样东西，什么呀？手机。就连小朋友也是越来越迷恋这个手机了。为什么呢？有新奇，有刺激，确实啊，能够接收到许多的新鲜的知识，可以开阔眼界。那过去没手机，上哪看这些新鲜的玩意儿呢？我们来听听徐新宇小朋友给大家带来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徐新宇，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一年级一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老北京的拉洋片。拉洋片这个词儿，也许你听爷爷奶奶提起过，但要问你看过拉洋片吗，或许你就一脸迷茫了。告诉同学们吧，在北京郊区的古北水镇就有拉洋片的表演，我就是在那儿见到过的，很神奇也很好玩。那么到底什么是拉洋片呢？拉洋片啊，就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产生在宋朝。清朝末年由河北传入了北京。拉洋片就一个人在表演，使用的道具是一个特制的大木箱，里面分上下两层，每层高 0.8 米，长1米。木箱上层装着几十张图片，有的内容是关于景色的，如西湖十景，有的图片是一个个完整的故事，比如刘伯温修北京等。箱子里面还安装有灯，用来照亮图片。木箱的下层正前面有4个或6个圆孔，孔中装着镜子。箱子的外面有2根绳，一根是用来操控箱内图片的，拉动绳子，箱内图片就会上下替换变动。另一根绳子连着锣、鼓和钵3件打击乐器，用来伴奏。表演的时候，演员用金腔金韵的唱腔，一边唱一边有节奏地拉动箱子外面的2根绳。观众通过箱子上的圆孔，一边看画片，一边欣赏唱段。

很臭，难免心情很差，辛苦工作一天是为什么呢？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哼着歌走在路灯下，一会儿就能到达。三天没有吃饭，体重依然增加，心情就像火山马上要爆发，不要急也不用怕，世界充满了光彩，不再恐惧，向着黑暗说拜拜，用彼此微笑为你扫除一切阴霾，我一直都在陪你笑开怀，我们一直都在。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